第94集，在三楼的我听到巫贤禅的招呼，一脚踹开这卫生间的门，里面令人作呕的气息散发出来。出于尊敬，我没有捂住口鼻，而是直接走了进去。在卫生间的浴缸里，漂浮着一具泡得肿大的尸体，周身围绕着一层厚厚的油脂。其实我有那么一瞬间的疑惑，我想，人死后就这么大一点点吗？人死后能炼出这么多的尸油吗？阿姨疼吗？那尸体呈蜷缩状，双手抱腿，将自己缩成一个球形。这是人类寻求保护的姿态，是人类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知道的绝对安全的姿势。来了。我关上了卫生间的门，三步并作两步下了楼梯，就见到巫贤禅面前跪着两个人跟一条狗，全都瑟瑟发抖，不敢抬头，又或者是不能抬头。因为我看见这两个人的身边都站着一只猫咪，半人多高，正按着这两人的脖子不让他们抬头。见我在看他们，还对着我喵喵叫着撒娇。这叫声在我听来就是奶猫的撒娇声，没什么大碍，甚至还有些可爱。可在那两个人听来就是鬼哭狼嚎，他们双双捂住耳朵在地上翻滚起来，大声哀求巫贤禅停下。他们叫巫贤禅神仙，跪着爬到他脚下求他原谅。 你们不该求我原谅，你们该求他原谅。 他说着指了指门口，门开了，一阵阴风席卷而来，外面站着一位穿着嫁衣的白发苍苍的老人。他的身体佝偻着，头发凌乱，肤色惨白，面无表情，直勾勾地走进来，身后流淌着的血迹混着滴滴答答不停滴落的尸油，弄脏了昂贵的波斯地毯。他走进来一言不发。这两人头上的水晶灯发出了电路损毁的撕拉声，灯光忽明忽暗，直到完全熄灭。屋外狂风大作，乌云盘踞在这别墅上空，遮天蔽日。 儿啊，娘疼啊！ 他忽然开口说了话，屋外霹雷闪电，晃得他的脸更加惨白，几乎看不清五官。他的声音凄厉而绝望。 你别过来。 朱天连连后退，连神仙在沙发上坐着也不管了，惊恐的左右看了看，指着早就吓晕过去的老婆说道， 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，不是我，是他，对，是他，是他认识邪门歪道的人，他让我把你的骨头送去结阴婚的，是他，你去找他呀。 他爬到自己昏迷的妻子身边，恶狠狠地踢了几脚，甚至还扇了那女人几耳光。 你醒过来，你这个臭婊子，你给我娘道歉，你让娘回去，你快点。 不明白发生什么事的小狗冲上来咬他的裤腿，却被他一脚踢开到角落里，呜咽着不敢再动。我们冷眼旁观着这一切，而那两只猫咪也假装害怕地过来蹭我的裤腿，想要个抱抱，被巫贤禅一猫一个手指头给点散了，想来是完成任务回去了。朱天闹了半天都没把自己的老婆叫起来，又把目光放回了孙丽娟的身上，向她走过来，嘴唇颤抖着。 娘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这就把爹的尸体火化，入土为安，我给您烧好多好多的钱，我求求您，别带我走。 他说着这话，老人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，却在下一瞬倒在地上，痛苦地扭曲着身子。巫贤禅看了一眼，露出了一副厌恶的表情，随手挥了挥手，就从孙丽娟的身上接下了一道黄色的正在燃烧着的三角形符咒。我露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表情，那是一道三清符，可以烧毁世间一切邪祟的东西，但一位道长终其一生只能画出来三道三清符，因为一旦遇上修为高过自己的厉鬼， 符咒燃烧不完就会遭到反噬。三道符是给自己留的后路，就算全部被反噬也不会死亡，只是会失去功德修为罢了。而诸天竟然用这样的东西去对付自己的母亲。要知道，能画出这符的人本就不多，更别说修为有多深多高。今天要是没有吴贤禅在这儿，孙丽娟此时此刻已经魂飞魄散，再度死在自己的亲生儿子手中。他这符只怕是自从孙丽娟死了就准备好了，他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所以才会随身携带这样一道符咒。他每时每刻都在担忧着自己的亲生母亲会回来找自己寻仇，却不曾想想为什么他又对他的母亲做了什么。吴贤禅从地狱请了一道真火来，将这符咒烧毁了。他无法得知为诸天画符之人是否知晓事情的真相，但是不可挫伤无辜，只得燃烧这道符咒，先保那道长的安全。诸天见自己的保护符被吴贤禅轻巧地燃烧殆尽，知道大势已去，整个人颓废地倒在地上，不停地喘着粗气。吴贤禅则用手抚摸我的脊背，点开了老黄历。 诸天，你骗得了天道，却骗不了我。今日本判官亲自审一审你这恶人。 他翻看着老黄历，上面桩桩件件，事无巨细。小到诸天三岁不小心弄死了一只流浪猫，大到他与人打架斗殴，废了对方的一条腿，都明明白白的写在老黄历上。吴贤禅的眉头越皱越紧，而后疑惑地看向了我。 老婆，怎么回事？他明明应该死于孙氏出了车祸那天，为什么他还能活着？ 我凑过去看，果然老黄历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他的死亡日期与死因，可这人却活蹦乱跳地出现在我们面前，甚至试图让自己的母亲魂飞魄散，永世不能为人。我们对视了一眼，彼此心中有了答案。 你来了。哎，今天老师又出门了，听老师说他又是出去找什么什么叫做月票的物件。老师和我说，只要有了这个东西，他就能多陪我一段时间，还能和我去什么叫做番外的世界里经历不同的故事。你说是不是我缠老师缠得太紧，老师不想陪我了？你身上有那种叫做月票的东西吗？有的话你借我两张，我拿着找老师去。你借我两张好不好吗？求求你了。